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24颗、第25颗北斗导航卫星，开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新时代。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并应当免费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信息查询、借阅、阅览室、自习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开放。目前中国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正处于攻关研制阶段，预计在2020年左右将完成首飞。最近一段时间，香山公园的红叶进入了最佳观赏期，这里也迎来了大量的游客，因为人数激增，在景区购票处排队购票以及进入景区都需要等候较长时间。通州火车站站房不大，却已建站百余年，从去年开始，本市多部门与铁路部门就有了新的打算，重启通州火车站。区两宗共有产权住房用地成交，建筑规模约38万平方米，将能建设4000多套共有产权房。长安街西延工程永定河特大桥施工进入冲刺阶段，这座被称为河力之门的大桥有望2019年建成通车。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朴树，忧郁的气质总是带着刺，在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会变得格外的偏执。当朴树开始害怕舞台，害怕媒体，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身上所谓的明星光环时，他选择离开了这个江湖。2014年的夏天，朴树带着《平凡之路》回来，他仿佛你的一个老朋友。10多年前听他的歌，我们会一起心怀理想，共同拧巴。多年之后，他已甩手平凡，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和解。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朴树《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当你仍然爱在幻想，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王毅的丁磊呢，笃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而财富于他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在众多大佬里，丁磊大概是最不焦虑的一个。当你搜索他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张都是笑脸。那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网易绝对不是快的，而且他还会被人诟病保守，但正是这种慢悠悠的个性反而让网易别具一格。丁磊说，为兴趣而工作，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深入下去，不要勉强自己去干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当你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做好，并且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他其实始终没有想过要成为富豪榜的第几名。一直以来，丁磊说他在做企业的时候呢，希望是开心就好，然后做自己想干的事情，让自己的工作给予自己回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可以进入一个领域或者早或者晚，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不在乎你进入的早或晚，而是在乎他体验到的是什么。他们就很好地抓住了用户的核心需求，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传统的音乐播放器，使用其他播放器的时候，用户说我想听外婆的澎湖湾，然后就可以给他播放。但是丁磊做到的却是在想听外婆澎湖湾的同时，还会根据这一个品味帮他寻找类似的歌曲。这也就延伸到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他们就是运用这些技术去提高用户的愉悦度，这对于产品的创新开发同样是有帮助的。而对于丁磊的发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企业家这三个字不是依靠钱来衡量的，因为它的背后有更高的价值。企业家不应该一天到晚的去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谈论一些概念或者是话题，而是应该通过产品去改变很多事情。比如说谷歌通过人工搜索、人工智能算法等等，再比如说苹果，他们重新定义了通讯设备。所以丁磊还是会希望回到企业经营的本质上，产品为王，诚信为本，做事情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当你的产品做得足够优秀的时候，盈利才能够顺理成章。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企业默默无闻地通过产品去改变了这个世界，就像很多网友说过，在听网易云音乐的同时，好像听的不仅是音乐，而是一种情怀和故事。而在未来的20年，丁磊呢也希望做出更多创新和更加了解消费者想法以及为他们提供更好服务的产品，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最认同的一句话就是，网易出品必属精品。而本着这样一个态度去经营一家企业或者是经营一个项目，我想你也一定会成功的。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触摸留恋是不行的，因为曾经拥有，被思念缠绕着，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巨细无遗地保留心中，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

心里作伴。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相逢也只是在梦中。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嘉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017秋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在昌平区十三陵水库沿线举行，约万人沿十三陵水库行走13公里，报名费捐赠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2018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专场供需见面会双向选择招聘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四个场馆同时启用，560余家用人单位组织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1.53个。上海市教委日前披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花落上海。中国大陆第一座海上浮动核电站即将建设完成。近日一项研究显示，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现在都有严重的营养问题，要么是人民过度饮食导致肥胖，要么是缺乏粮食导致营养不足。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2架米171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成功进行了适应性转场起降训练，这是该分队部署到任务区之后进行的首次飞行。今年前三季度，天津空港检验检疫局共检验进口电子消费品1479批，其中检出不合格164批，检出率达11%，较去年同期增长29%。历时8年，总投资近500亿元的北京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全部建成，将实现新增清洁发电能力724万千瓦，相应每年减少燃煤920万吨。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 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你该 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叫你一声快乐，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 1988年，吴奇隆被发掘与苏有朋和陈志朋组成小虎队，新年快乐和青苹果乐园两首歌一夕之间让小虎队成为了台湾最受欢迎的男子团体，以其难挡的青春活力红透了海峡两岸。虽然不久后小虎队因故解散，但队中的成员并没有因此而退出演艺圈，其中霹雳虎吴奇隆便成功转型为影视剧的演员。吴奇隆从不浮躁，天性喜欢不断改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近几年吴奇隆转型非常成功，神秘、性感、颜值高，如今也是事业风生水起，可以说是极品好男人了。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午夜的钟声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拥挤的月台挤破送别的人们，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便带着微微笑，用力的挥挥手，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本次京津冀区域的重污染过程主要是在持续偏南风和大气扩散条件转差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逐步积累、传输和二次转化所导致。日前，北京市土地市场有朝阳海淀区两宗共有产权住房用地成交，建筑规模。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生是一首由高晓松写给谭维维的歌曲。毫无疑问，高晓松是运气好到不行的那种人，出场总是自带光环。二十出头，同桌的你就火了，然后拍了《那时花开》，其后的日子一帆风顺，才子的形象是深入人心的。在歌里，我们看到了高晓松深情款款，语带伤感，知识分子气息浓重，怀念

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也像往日那么飘逸生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 上要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下要引导孩子快乐成长，要让身边的人不因认识自己而遗憾。中年人是顶天立地的砥柱，是遮风挡雨的大树，他的所有的窝囊和胆小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爱的人幸福久长。 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你一道曙光在肩膀，被飘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得像太阳。